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话题是序列化。当前大部分后端服务都是基于微服务架构实现的。服务按照业务划分被拆分，实现了服务的解耦，但同时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不同业务之间通信需要通过接口实现调用，两个服务之间要共享一个数据对象，就需要从对象转换成二进制流，通过网络传输传送到对方服务，再转换回对象供服务方法调用。这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序列化与反序列化。在大量并发请求的情况下，如果序列化的速度慢，会导致请求响应时间增加，而序列化后的传输数据体积大，会导致网络吞吐量下降。所以一个优秀的序列化框架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我们知道 Java 提供了RMI 框架可以实现服务与服务之间的接口暴露和调用。RMI 中对数据对象的序列化采用的是 Java 序列化，而目前主流的微服务框架却几乎没有用到 Java 序列化。Spring Cloud 用的是 JSON 序列化。Double 虽然兼容了 Java 序列化，但默认使用的是 Hessian 序列化。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 Java 序列化，再对比近两年比较火的 Protobuf 序列化，看看 Protobuf 是如何实现最优序列化的。在说缺陷之前呢，你先得知道什么是 Java 序列化以及它的实现原理。它是 Java 提供的一种序列化机制，这种机制呢，能够将一个对象序列化为二进制形式，用于写入磁盘或者输出到网络，同时也能从网络或磁盘中读取字节数组，反序列化成对象，在程序中使用。这里我在文稿中为你画了张图，你可以对照着这张图来听接下来的内容。 JDK 提供的两个输入输出流对象 Object Input Stream 和 Object Output Stream， 它们只能对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的类的对象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Object Output Stream 的默认序列化方式仅对对象的非 transient 的实例变量进行序列化，不会序列化对象的 transient 的实例变量，也不会序列化静态变量。在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的类的对象中，会生成一个 zero version UID 的版本号。该版本号在反序列化过程中用于验证序列化对象是否加载了反序列化的类。具有相同类名的不同版本号的类，在反序列化中是无法获取对象的。具体实现序列化的是 write object 和 read object。通常这两个方法是默认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实现 serializable 接口的类中对其进行重写，定制一套属于自己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机制。另外 Java 序列化的类中还定义了两个重写方法， write replace 和 read resolve， 前者是用来在序列化之前替换序列化对象的，后者呢是用来在反序列化之后对返回对象进行处理的。基础内容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来说说 Java 序列化的缺陷。如果你用过一些 RPC 通信框架，你就会发现这些框架很少使用 JDK 提供的序列化。其实不用和不好用多半是挂钩的。第一个，无法跨语言。现在的系统设计呢越来越多元，很多系统都使用了多种语言来编写应用程序。比如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些大型游戏就使用了多种语言， C++ 写游戏服务， Java 和 Go 写周边服务， Python 写一些监控应用。而 Java 序列化目前只适用基于 Java 语言实现的框架，其他语言大部分都没有使用 Java 的序列化框架，也没有实现 Java 序列化这套协议。因此啊，如果是两个基于不同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相互通信，则无法实现两个应用服务之间传输对象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第二个，易被攻击。 Java 官网安全编码指导方针中说明过，对不信任数据的反序列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危险的，应该予以避免。可见啊， Java 序列化是不安全的。我们知道对象呢是通过在 Object Input Stream 上调用 Read Object 的方法进行反序列化的。这个方法呢其实是一个神奇的构造器，它可以将类路径上几乎所有实现了 Realizable 接口的对象都实例化。这也就意味着在反序列化字节流的过程中，该方法呢可以执行任意类型的代码，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于需要长时间进行反序列化的对象，不需要执行任何代码也可以发起一次攻击。攻击者可以创建循环对象链，然后将序列化后的对象传输到程序中反序列化， 这种情况呢，会导致 HashCode 方法被调用次数呈次方爆发式增长，从而引发战役出异常。这里呢，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你可能也听说过。2015年 Foxglove Security 安全团队的 Brain Machine 发布过一篇长博客，主要内容是通过 Apache Commons Collections Java 反序列化漏洞可以实现攻击，一度横扫了 WebLogic、WebSphere、JBoss、Jenkins、OpenNMS 的最新版，各大 Java Web Server 纷纷躺枪。其实 Apache Commons Collections 就是一个第三方基础库，它扩展了 Java 标准库里的 collection 结构，提供了很多强有力的数据结构类型，并且实现了各种集合工具类。实现攻击的原理就是 Apache Commons Collections 允许链式的任意的类函数反射调用，攻击者通过实现了 Java 序列化协议的端口，把攻击代码上传到服务器上，再由 Apache Commons Collections 里的 Transformed Map 来执行。那么后来是如何解决这个漏洞的呢？很多序列化协议都制定了一套数据结构来保存和获取对象，例如 JSON 序列化、PutCookBuff 等，它们只支持一些基本类型和数组数据类型，这样可以避免反序列化创建一些不确定的实例。虽然它们的设计简单，但足以满足当前大部分系统的数据传输需求。我们也可以通过反序列化对象白名单来控制反序列化对象，可以重写 reserve class 方法，并在该方法中校验对象名字，这里在文稿中有代码演示。第三个，序列化后的流太大。序列化后的二进制流大小能体现序列化的性能，序列化后的二进制数组越大，占用的存储空间就越多，存储硬件的成本就越高。如果我们是进行网络传输，则占用的带宽就更多，这时呢，就会影响到系统的吞吐量。 Java 序列化中使用了 Object Output Stream 来实现对象转二进制编码，那么这种序列化机制实现的二进制编码完成的二进制数组大小，相比于 NIO 中的 Byte Buffer 实现的二进制编码完成的数组大小有没有区别呢？文稿中我提供了一个案例，并附上了代码演示，结果就说明一切了。 Java 序列后的流变大了。第四个，序列化性能太差。序列化的速度也是体现序列化性能的重要指标，如果序列化的速度慢，就会影响网络通信的效率，从而增加系统的响应时间。这里呢，我们还是通过案例来验证，对比 Java 序列化和 NIO 中的 Byte Buffer 编码的性能，很显然 Java 序列化又败了。这些呢，就是我不推荐你使用 Java 序列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优化 Java 程序的序列化呢？开头讲过，目前业内优秀的序列化框架其实挺多的，而且大部分呢都避免了 Java 默认序列化的一些缺陷。例如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 FastJSON、ProtoBuff 等，我们完全可以找一种替换掉 Java 序列化。这里呢，我推荐使用 ProtoBuff 序列化框架。ProtoBuff 是由 Google 推出且支持多语言的序列化框架，目前在主流网站上的序列化框架性能对比测试报告中， ProtoBuff 无论是编解码耗时还是二进制流压缩大小都名列前茅。 ProtoBuff 是以一个.proto 后缀的文件为基础，这个文件呢描述了字段以及字段类型，通过工具可以生成不同语言的数据结构文件。在序列化该数据对象的时候， ProtoBuff 通过.proto 文件描述来生成 PutCodeBuffers 格式的编码。这里拓展一点，我来讲一下什么是 PutCodeBuffers 存储格式以及它的实现原理。 PutCodeBuffers 是一种轻便高效的结构化数据存储格式，它使用 TLV 的数据格式来存储数据， T 代表字段的正数序列， PutCodeBuffers 将对象中的每个字段和正数序列对应起来，对应关系的信息是由生成的代码来保证的。在序列化的时候用整数值来代替字段名称，传输流量就可以大幅缩减。 L 代表 value 的字节长度，一般也只占一个字节， V 代表字段值经过编码后的值。这种数据格式呢，不需要分割符，也不需要空格，同时减少了冗余字段名。 ProtoBuff 定义了一套自己的编码方式，几乎可以映射 Java 和 Python 等语言的所有基础数据类型，不同的编码方式对应不同的数据类型，还能采用不同的存储格式，具体内容文稿中有图示。对于存储 variant 编码数据， 由于数据占用的存储空间是固定的，就不需要存储字节长度 length， 所以实际上 protocol buffers 的存储方式是 TV， 这样就又减少了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Putbuf 定义的 variant 编码方式是一种变长的编码方式，每个数据类型一个字节的最后一位是一个标志位，用0和1来表示，0表示当前字节已经是最后一个字节，1表示这个数字后面还有一个字节。对于 int32 类型数字，一般需要4个字节表示，若采用 variant 编码方式，对于很小的 int32 类型数字就可以用一个字节来表示，对于大部分整数类型数据来说一般都是小于256，所以这种操作呢，可以起到很好的压缩数据的效果。我们知道 int32 代表正负数，所以一般最后一位是用来表示正负值。现在 variant 编码方式将最后一位用作了标志位，那还如何去表示正负整数呢？如果使用 int32 或 int64 表示负数，就需要多个字节来表示。在 variant 编码类型中，通过 zigzag 编码进行转换，将负数转换成无符号数，再采用 setInt32 或 setInt64 来表示负数，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编码后的字节数。Protobuf 的这种数据存储格式不仅压缩存储数据的效果好，在编码和解码的性能方面呢也很高效。Protobuf 的编码和解码过程结合.put 文件格式，加上 protocol buffer 独特的编码格式，只需要简单的数据运算以及位移等操作就可以完成编码与解码，可以说 Protobuf 的整体性能非常优秀。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一起来回顾一下。无论是网络传输还是磁盘持久化数据，我们都需要将数据编码成字节码，而我们平时在程序中使用的数据都是基于内存的数据类型或者对象，我们需要通过编码将这些数据转化成二进制字节流，如果需要接收或者再使用时，又需要通过解码将二进制字节流转换成内存数据，我们通常将这两个过程称为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Java 默认的序列化是通过 serializable 接口实现的，只要类实现了该接口，同时生成一个默认的版本号，我们无需手动设置，该类就会自动实现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Java 默认的序列化虽然实现方便，但却存在安全漏洞、不跨语言以及性能差等缺陷，所以我强烈建议你避免使用 Java 序列化。纵观主流序列化框架， FastJSON、 Protobuf、 Creo 也是比较有特点的，而且性能以及安全方面都得到了业界的认可，我们可以结合自身业务来选择一种适合的序列化框架来优化系统的序列化性能。最后呢，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文稿中有一个使用单例模式实现的类，如果我们将该类实现 Java 的 serializable 接口，它还是单例吗？如果要你来写一个实现了 Java 的 serializable 接口的单例，你会怎么写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